办公室的大鹏啊，最近休病假了，骑车时候呢撞到对面的车，腿啊直接卡进了隔离带的栅栏里，肿成了一个大馒头。医院拍完片子检查完，没有伤到骨头，大鹏可开心了，说哎呀，幸亏我平时啊这羊奶喝得多，这要是骨折，我得多少天不能上班啊，我这车贷房贷谁来还呢？ 哎呀，你看看啊，效果之后我觉得还是挺心酸的。现在人都不容易，尤其是中流砥柱，刚买了房，带着各种的贷款在身上，真的是叫不敢生病。前几天我们做过一个调查主题，不是说了吗？你10岁可能想要漂亮的裙子、好玩的玩具，20岁想要好身材，30岁想要事业有成，但是你越往后越会发现啊，我们想要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个可以奋斗的好身体。 是啊，现在一个骨折啊就得休息个几个月，这一个小感冒挂个水都得不少钱，所以啊，健康就是福气，并不是危言耸听。给大家一直推荐的瑞麟羊奶粉，是因为奶制品营养全面，每天一杯就可以补充膳食当中缺失的营养元素。 对，最近订购瑞麟羊奶的顾客多了好多，因为咱们把大家特别喜爱的青花瓷碗具又拿出来免费赠送了。一盒300克的瑞麟金钻配方羊奶粉，不需要258，只要99，成功订购2盒，再送一套6碗6勺的青花瓷套碗，非常的超值划算。就是喝普通奶前喝到羊乳之都的精养的羊奶，瑞麟羊奶。 是的，订购咨询热线是4007106108，4007106108，拨打电话呢是免费送货，满意之后再来付款。跟大家说一下，瑞麟羊奶的几大优势，这第一呢，奶源好，因为山羊生活在草肥水美的富平，每天跑山自然产奶，所以品质好。第二呢，加工好。第三呢，味道好，先进的除膻工艺让大家现在对羊奶啊解除了味道大的印象，很多家庭啊都说这个奶味儿啊更加醇厚了，像小时候的那种奶，还有奶皮。那第四呢，就是配方好，你看瑞麟羊奶当中呢添加了益生菌，谁都需要，还有植物甾醇，还有长寿元素硒，这可金贵，但是我们也有。 对呀，就是这样的奶制品，现在不需要258元一盒，只要99，订购月度装2盒，也就是198块钱。我们还有一套12件套的青花瓷碗具，6个碗6个勺，典雅精致，青花瓷的款式也是百搭款啊，很漂亮。4007106108，4007106108，打进电话，如果是新朋友，建议您就订阅读装感受一下，老朋友呢您就甩开订，家里没了赶紧续上，这样的日常滋补就是要坚持。 是的，坚持喝，身体的改变呢自己能够体会，能够看到。我们有一位2210的朋友呢，是上个月才订的这个羊奶，喝了10几天的时间就打电话来加订了，说这个瑞麟羊奶喝了，以前呢自己嘴特别干，容易开裂，这喝了几天之后啊感觉不一样了。还有一位9972的朋友说自己啊这个对比了查了之后呢选择的瑞麟，这每100克的钙含量640毫克，可不是钙的啊，人老了这钙啊得补。 对，一点也不错啊，一个是补钙，多吃虾皮海带，多喝奶，还有一个呢是防止失眠。其实这2点都可以喝羊奶，羊奶当中丰富的钙、铁、锌、硒、维生素，还有上皮细胞生长因子、乳清、乳铁蛋白等等，都是维持机体活力的重要元素。您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今天花费不高，只要99块钱，一盒是300克15袋的独立包装，订购2盒还要再送一套青花瓷的碗具，成套的青花瓷系列非常精美，送人自用都可以。活动还有最后的一分钟，马上要结束了。4007106108，4007106108。 担心品质的跟您在这保证一下，瑞麟呢是陕西富平的明星乳企，我们推荐了4年的时间，复购率非常高。那担心口感呢也跟您说一下，我们经过了科学除膻，你拿到手冲一杯就会发现不需要搅拌，快速溶解不结块，而且呢奶香浓，没有膻味，很好喝。担心价格的再跟您算一遍，99块钱一盒，198元是月度装，再送青花瓷12件套碗具，那每天一杯就是5块钱的花费，非常的超值。4007106108，4007106108，留下最后的20秒钟给您拨打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欢迎知识入月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我得堂堂正正的进去段家的门。 折扇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涵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秦朝大将军张邯是死了心了，他为了大秦帝国南征北战，最后却可能被赵高做了替罪的羔羊。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张邯决定跟项羽求和。他想啊，这秦朝是怎样的朝廷啊，又让他自己有着怎样的悲哀。他现在明白了为什么这么些年来革命之火长久不息。他剿灭了这儿，那儿又起来了，他剿灭了那儿，这儿又起来了。他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大秦王朝腐败到了这种地步，而他这些年又干了什么呢？打败了陈胜吴广起义，灭掉了项梁，这些年他扮演的角色不就是个刽子手吗？直到这一刻，张邯才发现自己的双手已经沾满了正义者的淋漓鲜血，现在只有帮助义军一起推翻这个腐败的朝廷，才能减轻自己的罪过。张邯终于醒悟过来了，虽然有那么一点晚了，但终究还有回头是岸的机会。他派出使臣前往项羽营中求和，一听说是来求和的，项羽是火冒三丈，叔父的大仇未报，你倒好，眼下无路可走，居然来求和，白日做梦。第一次求和就这么流产了。但是陈馀和范增心里边有了底了，知道张邯那边已经搞定了，现在关键是如何搞定项羽。如果当面跟项羽再进言求和的事儿，以项羽的火爆脾气，那效果肯定不好。于是范增采取了等的战略方针，既然求和不成，那接下来双方再开打吧。张邯此时已经不愿意再跟革命义军为敌，因此项羽的几次进攻都以胜利告终。项羽胜了，但脸上并没有一丝笑容，因为这时候他突然发现军中的粮草供应不够了。要行军打仗，就必须先解决兵士们的温饱问题呀。张邯那边的处境就更差了，由于他连吃败仗，知道自己已经到了穷途末路，如果退回朝廷去，赵高他们肯定不会放过自己，后退的路就是死路一条，那前进的路又被项羽给封死了。张邯在生死存亡的这一刻再次面临着选择，最终张邯又一次鼓足了勇气请求求和。这一次他派出的和平大使是司马欣， 当年司马欣曾救过项羽的叔父项梁一命，因此项羽对司马欣是心存感激。可是两个人叙叙旧拉了家常还可以，一谈到求和的事儿，他依然会怒不可遏。在他的潜意识里，叔父的血债只有用血来还才行。范增等的机会终于来了，他对项羽进行了不接受求和的利害关系的劝导。项羽眼见自己的粮草供应出了问题，知道再这么打下去对自己也没有好处，不得已也只好答应了章邯求和的请求。其实什么求和不求和呀，说白了就是投降。和这个字首先是陈馀提出来的，换了个词儿，虽然意思是一样的，但是却给足了败军之将章邯极大的面子，让他有台阶可下。我们汉语言真是有魅力啊，什么时候运用什么样的遣词造句，那真是一门艺术。就像在后来我们看到一些将领把在战场上屡战屡败在上报朝廷时改成屡败屡战一样，同样的四个字，只是稍稍换了一下出场的顺序，意思虽然还是差不多，但效果却大不相同了。就和说书是一样的，谁都会说，但是呢，每个人讲出来的感觉又都不一样。就跟作家写故事是一样的，就那些字，就那么码放排列，但是呢，每一个作家排列出来的字，写出来的故事又都不一样了。经过范增的反复开导，项羽是终于解开了心中的那个结。章邯来求和这一天，项羽表现得很是大度，并没有对叔父的仇耿耿于怀。是啊，人的一生当中不可避免的都有很多的恩恩怨怨，但如果都冤冤相报何时了啊？为了大局，为了天下的苍生，为了自己的宏图大业，项羽最终选择了善待章邯。相逢一笑泯恩仇，面对项羽爽朗的笑，章邯原本畏惧的心这才放下。当他要跪拜的时候，项羽却握住他的手，深情地说了两个字儿：“免了。”同时就给了章邯一个承诺，将军如若与我携手灭敌，将来同享天下富贵，苍天作证。嘴上说完，项羽接下来来了点实的，封章邯为雍王，直接留在身边当大将用，封司马欣为上将军，统领20万湘军。楚怀王本来就封项羽为上将军的，但此时项羽却封司马欣为上将军，可以说呢，他这时候已经完全摆脱了楚怀王的控制，实际上已经拥有了自己独立的领导权。项羽这一条巨龙啊，终于腾飞到了半空云中。事实上章邯也对项羽很是忠心，只是他和司马欣包括董翳后来都再没有当年镇压革命军时那么有作为了。原因有很多，但最主要的是项羽在新安把投降的20多万秦军都坑杀了。项羽为什么要坑杀这么多秦军呢？后边咱们还会说到，这里还是转到被我们冷落多时的刘邦吧。在项羽巨鹿大败秦军之时，刘邦也走上了西征之路。他的西征之路主要归纳为9个战役。首先我们来说一说砀北之战。 刘邦于公元前207年受楚怀王之命西征，他的西征之路可谓是喜忧参半。喜的是怀王立下盟约，谁先入关中谁就是关中王。相对于项羽北上面对的是秦军的主力军队章邯部队，刘邦已经是捡了一个不大不小的便宜了。忧的是他手下的兵马太少了，当年陈胜王西行大军比他现在的实力强多了，可最终落得个全军覆灭的下场。如何在孤军深入当中保存自己，这将是他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对此，刘邦实行了稳扎稳打的战略方针，先拿小城开刀，接连攻克城阳和冈里。虽然这两座城很小，但对他信心的提高是很大的。接下来又打到了东郡，这期间几乎没遇到秦军的抵抗。非但如此，陈武还率近万秦兵来降，再加上魏将黄歆和吴蛮两个人也带着几千人来投奔。刘邦刚出师，军队就增加了20000左右。在这期间，樊哙、周勃、关婴、傅宽等人已经初展大将之风采，身先士卒，驰骋疆场。随后，刘邦在巨野泽和当地的一支革命军领袖彭越联手来攻打昌邑，但秦军拼命死守，最终没打下来。刘邦是第一次体会到革命的不容易。那细心的朋友已经发现了，为什么流氓出身的刘邦居然会在这砀北等地溜达四五个月呢？一点不觉得疲倦枯燥吗？主要原因是，当时宋义带领的北伐军在南阳按兵不动，他不进兵就不能有效地牵制住章邯的主力秦军。这样一来，刘邦自然也不敢主动进兵了。他一旦暴露目标，引得章邯全力来对付自己，恐怕那时候就吃不了兜着走了。再说西征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孤军深入，刘邦刚刚进军，自然要先扫平砀北，稳住后防，解除西征之路的后顾之忧。接下来是智取陈留，这时候章邯已经兵败了，巨鹿之围已解，北线的战局明朗化，如果他再不进军，就会落后于项羽入关中了。刘邦在此期间又幸运地遇到了狂生黎义基。这个黎义基和范增一样，也是一个年逾六旬白发苍苍的老人。他是一个当地有名的知识分子，却一直都怀才不遇。此时刘邦革命大军的出现让他眼前一亮，他已经意识到一展抱负的机会终于来了。刘邦当时是求贤若渴呀，哪里有人才就会主动去哪里拜访，但受当年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影响，他对儒生并不感冒。黎义基想施展一生抱负，决定亲自上门去刘邦那儿应聘，求个一官半职的。可是黎义基差点还没进大门就被轰出去了，谁叫他是个儒生呢？黎义基见刘邦理都不理自己，就大声说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您怎么劳师动众地带兵到这儿来？究竟是想帮助秦国，还是想打败秦国呢？刘邦一听，气就不打一处来，大声怒喝：可恶的儒生，秦王把天下百姓害得这么凄苦，现在各路英雄都起来革命了，我怎么还会去帮助秦国呢？李义基并不惊慌， 慢条斯理地说了，你既然是想反抗暴秦，就不应该这样坐着见长者。刘邦一见他谈吐不凡，心里知道他并不是等闲之辈，赶紧站起身来向他赔礼道歉，并请他上座。李义基看他态度极为恭敬了，接下来就把毕生所学的知识和盘托出。他先是多方位多层次地分析当今天下局势，然后是高谈阔论地论战争方略，最后是口若悬河地论排兵布阵。刘邦听了之后是大呼过瘾，大有相见恨晚之意。李义基知恩图报，马上就向刘邦提出了智取陈留。这个建议还分两步走，第一步是他亲自出马，凭着与陈留县令的老交情，看能不能以三寸不烂之舌说服陈留县令直接在城头竖起白旗。如果陈留县令敬酒不吃吃罚酒，再采取第二步，他在陈留县城内做内应。果然不出李义基所料，陈留县令不肯竖白旗。刘邦在李义基里应外合之下，一举拿下了陈留。刘邦也不是个吝啬的人，见李义基一来就立下了大功，当即把他的职位定为广野军，留在身边。看到哥哥一出来就飞黄腾达了，李义基的弟弟黎商也不甘落后，当下率领4000多名革命军来投奔刘邦。作为回报，刘邦大手一挥，弄了个皮匠的职务给黎商当了。因为李义基一流的嘴上功夫，后来他常常被刘邦派去各国出差，现在工作叫出差，那时候叫使者，成了一位名副其实的外交官。只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最终因为欺骗罪被齐王田广处以郭主之刑。什么是郭主之刑啊？就是把他放到锅里边用水给他煮了。这位优秀的外交官结束了他光辉而灿烂的一生，这都是后话了，暂且不提。智取陈留是刘邦领导的西征革命军取得的一个重大胜利，他不但扩大了刘邦革命军的实力，而且为他进一步的西征提供了充足的物资保障。陈留得手以后，西晋革命军士气大振，刘邦乘胜围攻开封，就是现在的河南省开封市，同秦王朝开封守将赵壁进行了激烈的战斗。这一战虽然打得赵壁损兵折将，但开封城墙坚厚，难以攻克。正在萧何、曹参、李义基苦思攻城良策的时候，秦朝大将杨雄带领大队人马来支援开封，于是三个人建议先干掉这一路远道而来的疲惫之师再说。刘邦立刻撤离开封，率军直捣杨雄的落脚地白马。接下来双方在白马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随后双方再战于曲鱼，两次战斗义军都获得了很大的胜利，刘邦的革命军进一步壮大。在开封外围被刘邦打败以后，杨雄退守荥阳。秦二世听说之后是大怒，以作战不利为由把杨雄给斩了。少了一块绊脚石，刘邦当即率领革命军向六国时韩国的属地扩展。四月进军颍水，在颍水刘邦和后来成为汉中三杰之一的大智谋家张良 第二次相遇，两个人是再续情缘。原来啊，当初张良跟着刘邦归顺项梁以后，项梁为了挟天子以令诸侯，拥楚王之后为王，楚国就这样复国了。当时其他各国也相继复国，唯有张良所在的韩国没有复辟，于是他暂时告别刘邦，踏上了漫漫的复国之路。韩国在他的努力之下很快也复辟了，但由于他们人马太少，一直不敢和秦军正面作战，靠东躲西藏打游击过日子。这回听说刘邦带领西征大军经过此地，张良便率领部众前来支持刘邦。在张良的帮助之下，刘邦占领了原属韩国的大片土地，西征大军是节节胜利。这时候项羽已经成功地消灭了围巨鹿的秦军王离部队，正全力追击章邯部队呢，而赵国将领司马昂抢渡黄河，准备先行入关，谁最先入关谁就是关中王。楚怀王这话不单单是对项羽和刘邦来说的，对其他各路革命军也是一样。刘邦顿时就感觉火烧眉毛了，他为了争先入关，从颍水北上首先占领了平阴，控制了黄河渡口，看你司马昂还往哪儿进军。接着刘邦又进军洛阳，企图由此打开通向关中的东大门函谷关的道路。刘邦的革命军在洛阳东郊和秦军进行了激烈的战斗，革命军虽然英勇作战顽强拼搏，但是没能取得胜利，这让西晋的形势一落千丈。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济涵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传奇书场。 打竹板儿，笑开颜，故事广播在耳边，传奇书场真经典，帝王将相古今谈，文人墨客有一篇，人情世故说智慧，精忠报国美名传，有袍带短打和心边，历史兴替要借鉴，做人的道理记心间，醒目一想就开讲，说演评模，风风雨雨坎坎坷坷，起起伏伏洋洋洒洒，中华上下五千年，评书名家奇欢聚，你方唱罢我争先呢，欢迎您收听北京故事广播所。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留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不能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人物空间，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 官民举世热血单刀赴会， 醒目敲出金戈铁马英雄谱。 你呀、啊、得当着戏班子老少爷们的面先给我办定亲礼、啊、我得堂堂正正的进你段家的门。 德善摇来，才子佳人万古情。北京故事广播传奇书场，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由济涵帮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 嬉笑怒骂中解读历史，是非成败间感叹英雄，请听汉朝那些事儿。上一集讲到刘邦的几次小战役，当山之战、开封之战、颍水之战、智取陈留、洛阳之战，这都是一些小战役，并没有像项羽面对章邯主力那样，每一次胜利和失败都会是致命的。所以战斗的过程虽然艰辛，但过程却乏善可陈。因此有的以简单的记录形式就一笔带过了。五次战役过后，刘邦的西行大军已经进行了8个月，先后经过城阳、杠里、城武、昌邑、陈留、开封、白马、许于、颍水、洛阳等10次大的战斗，小战斗更是不计其数。其中攻坚战4次，昌邑、开封、颍水、洛阳3次都没能攻克。由此可见，刘邦的西征之路并不比项羽的北伐之路轻松。唯一令刘邦舒心的是，这一路风雨走来虽然艰辛，却很好地壮大了自己的革命队伍。只是此时被阻于洛阳城下，函谷关可望而不可及，西行之路就像唐僧西天取经一样，依然是困难重重、险恶重重。兵法有云，攻城为下，攻心为上。前面的5次战役，刘邦主要攻城而忘了攻心。这里且来看刘邦西征之行的第6战，南阳攻心之战。进军时间是秦23年，也就是公元前207年的6月到7月。章邯已经和项羽进行了多次谈判，一旦双方达成停火协议，项羽的部队就会整装南下，直捣关中。这形势对刘邦来说是雪上加霜。由于攻坚受挫，刘邦只好舍弃从洛阳向函谷关进军的计划，改道向南迂回，去叩击关中的南大门武关。6月，刘邦和南阳郡守展开了一次大战，南阳郡守被刘邦手下的精兵强将杀得哭爹喊娘，狼狈地逃往宛城。这个宛城就是现在的河南南阳。刘邦这次似乎总结了以前攻坚战失败的经验，决定实行大跃进，绕开宛城，直接向武关进发，以减少进军关中的时间。在这关键时候，张良不失时机地站出来了，他直接对刘邦说，你不能这样进军。可能当时他心里边一着急，全然不顾他是以下对上的身份了。刘邦也不生气，赶紧就问他为什么。张良讲述了大跃进式的进军后果，南阳的秦军虽然败了，但主力还在呢，现在不打宛城就向武关进发，便会陷入秦军的前后夹击，到时候我军进退两难就危险了。是啊， 欲速则不达。刘邦对这位具有很高军事才能的大谋臣是言听计从，连夜折回来攻打宛城，正可谓歪打正着，秦军猝不及防，宛城是岌岌可危。郡守走投无路，只好派陈辉到刘邦那儿谈投降的事儿。陈辉不辱使命，义正辞严地向刘邦转达了郡守提出的投降条件，刘邦欣然接受，当时还郑重宣布允许南阳守军归顺，并保证他们的人身和财产安全，这就是后人称之为所过无略的高级招降政策。这个政策的出台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陈辉，于是他被刘邦封为千户之嗣。为了稳定人心，封那个郡守为殷侯，继续守宛城。所过无略的政策一实行，归降的人是络绎不绝，起义军兵不血刃的就占领了丹水、湖城、历城、西城各地。七月底，西征革命军是浩浩荡荡的向武关进军。这时候已经到了公元前207年8月。这时候的秦军大将章邯已经跟项羽投降了，秦朝危在旦夕。而武关就好比是关中咽喉，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刘邦如果能夺下武关，进军咸阳指日可待。由于刘邦采取了攻心的超级战术，西征革命大军进展顺利，很快关中南大门武关就宣告失守。武关告急的时候，咸阳人心惶惶，自然乱得像一锅粥似的。秦二世直到这个时候才感到大事不妙，但是悔之晚矣。那个原本一直在他身边的赵高突然间消失了，他哪知道啊，生病的赵高此时正在进行复杂的思想斗争呢。刘邦在攻城前不但向武关的守将攻心，而且还派人向赵高进行了策反。赵高眼见着秦朝大势已去，只好装病不上朝，躲在家里边想今后到底该何去何从呢。是啊，他原本一介布衣，家境贫寒，从小受尽了人间冷暖。12岁那年，朝廷招收工人，他瞒着父母报了名。当时他报名的想法很简单也很单纯，就是为了自己有一口饭吃，改变家里贫困的现状。他怎么也想不到，就是这次报名改变了他的一生，使他成了一个流传千古的人物。因为他长得眉清目秀的，被宫里的官人给相中了，先是净身，然后学礼仪，从此就成了不折不扣的太监。后来他凭着不懈的努力，再加上秦始皇对他格外的赏识，他就青云直上，坐上了中车府令。再后来他感到秦始皇一天一天的老了，他凭着敏锐的感觉意识到了潜在的危机。一朝天子一朝臣，这个道理他是明白的。他见秦始皇偏爱幼子胡亥，马上就把工作重心转到了专攻胡亥上。就这样，帮助胡亥夺得皇位之后，他的权力也达到了顶峰。可是世上的事儿风云突变，刘邦的到来把他打回了原形。他知道此时秦朝已经无力回天了，昨日的辉煌将永远成为过去。刘邦诱惑的条件就摆在他的桌案上，事成之后共分关中。对于一个即将国将不国、臣将不臣的秦王朝来说， 这样的条件无疑是很有诱惑力的。就在赵高有所动摇的时候，秦二世真是识时务，为了早点减轻自己的罪行，来了个推波助澜。听说刘邦的革命军都打到武关了，这不火烧眉毛了吗？却老是不见赵高上朝。一直软弱无能的胡亥终于强硬了一回，他直接派人去指责赵高，说他镇压不力。在赵高的眼睛里边呢，胡亥一直是一只温顺的小羊羔，小羊羔也会怒吼，赵高就不干了，胡亥这小子是在追究我的军事失败责任呢。是啊，现在朝廷当中再没有替罪羔羊了，难道秦王朝最终倒塌的一切罪名都要由我来承担吗？不，承担这一切的应该是你软弱无能、荒淫无道的胡亥才对。把胡亥杀了，把一切罪过都推到胡亥身上，再投靠刘邦，还可以弄个除暴君的功名。赵高最终的想法就这样定型了。于是他弟弟赵成和他女婿严乐成了这次刺杀行动的主要负责人，一切按赵高的布置去做。严高带一队人马入宫，借说宫里发生了变故，受皇帝之命前来抓贼，先杀掉所有阻拦者，硬闯入皇宫之后再把秦二世给就地解决。事实上证明赵高果然料事如神，皇宫大门两边站着的那些卫士不经抵抗就成了刀下之鬼，严乐几乎没遇到什么抵抗就闯进去了。等醉生梦死的秦二世明白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已经是身陷囹圄。当然别看秦二世一生懦弱无能，但死的时候却大义凛然，不用严乐出手，居然是自己挥刀解决的。在刀入脖子的那一瞬间，他还拼尽了全力说出了四个字：丞相误我。当真是悲壮之极。秦二世死了之后，秦始皇的弟弟子婴被立为秦王，并没有立为皇帝。可是呢，老谋深算的赵高怎么也想不到，就是这个他精心挑选来当傀儡之王的子婴，让他马失前蹄，结束了一切还没实现的梦想。因为子婴上任之后非但没感激赵高，相反心里边对赵高是深恶痛绝。他这些年清楚地看到赵高把弄朝纲，致使秦王朝一步一步走向了灭亡。赵高不除，大秦的江山早晚要完。但眼见朝中的人都是赵高的人，子婴知道想叫别人来帮助铲除赵高那是不现实的。这时候他两个弱冠之年的儿子派上用场了。别看两个儿子还是少年，但从小在父亲的教导之下读书习武，只为有一天能为秦氏江山效力。现在正是要出力的时候了。父子三人就开始了清君侧的密谋。没过多久机会来了，朝拜祖庙的日子马上要到了，传闻赵高准备再下毒手，拿下并不听话的子婴头颅去和刘邦谈判，不是你死就是我亡。子婴知道机会就摆在面前，他和赵高都是一半对一半，生死就在一线之间。可惜的是赵高并不知道这是一场生死较量，在他的眼睛里边， 杀掉子婴就跟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他哪里知道蚂蚁逼急了也有咬人的时候。拜祖这一天，赵高等人在庙中是左等右等，就是不见子婴来，派人去请，说是病了。早不病晚不病，偏偏这个时候生病，赵高是怒不可遏，转身就向宫里边走。这一去就成了赵高的永别了，因为子婴的两个儿子就伏在子婴的蚊帐后边，趁赵高居高临下责骂子婴的时候，就地把他给解决了。万恶不赦的赵高终于尝到了刀刺进胸膛的感觉。树倒猢狲散，赵高一死，赵氏集团杀的杀，逃的逃，随之就土崩瓦解了。子婴除去赵高以后，调朝中能用之人都来遥观，和刘邦西征革命大军最后的决战是一触即发。遥观位于武关以西，他前据遥岭，后以溃山，是关中和南阳间的交通咽喉，也是秦朝政治中心咸阳的最后屏障。这时候秦二世已经死了，秦朝是危如卵石。一到遥关，刘邦和张良就像夫妻两口子闹别扭似的。刘邦主张强攻，张良主张智取。众将士哗啦啦地站在了张良一边。刘邦的脸面上虽然有点过不去，但他还是识大体顾大局，采纳了张良的意见。确定作战路线之后，张良调查到遥关领兵将领是一个纨绔子弟。刘邦不是傻子，自然知道该怎么做了。只是他心疼了好一阵儿，才拿出一箱奇珍异宝出来。接下来的事儿就交给外交官李义基先生了。李义基对这种外交可谓是得心应手，在去之前先是在四面山上插满了旗帜，作用不言而喻，让敌人有一种草木皆兵的感觉，为自己的说服工作做后盾。然后才带上那一箱子奇珍异宝，偷偷地混进了遥关城。都说有钱能使鬼推磨，那位秦将见了那么多的珠宝，当即向利益机拍胸表态，我自愿加入刘氏起义队伍。稳住遥关的守将之后，张良又建议刘邦实行兵不厌诈的进攻计划，其实是担心秦军守军不肯跟从将军一起反秦，连夜派出革命军绕过溃山去袭击遥山秦军的后路。前期工作准备好之后，刘邦手下所有名将轮番出动，双方共交战了两次，以秦军大败告终。遥关失守，秦朝的最后一道防线告破，咸阳就像一个裸露的婴儿一样暴露在西征革命大军的眼前。刘邦站在咸阳东部的坝上，面对眼前近在咫尺的咸阳，他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是啊，历经一年，西征路上凶险重重，在众多良臣猛将的支持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打到这儿，真不容易啊。只有付出了才会得到回报，刘邦这时候才真真切切地体会到了这句话的含义。喏，咸阳就在眼前。西征的革命义军们压抑不住内心狂喜而炙热的心情，都一副磨刀霍霍的样子，大有随时准备拿下这座近在眼前的城池之势。可是 此时的刘邦已经不再是西征之初那个猛打猛攻的刘邦了。这一年不断的征战让他学到的太多了。攻城为下，攻心为上，这八个字看起来简单，但要真正做起来却很难。从李义季第一次教他智取陈留开始，到张良不断用智取教他快速而实惠地拿下南阳、武关、姚关，也是因为这样，他的西征大军快于项羽等所有革命大军，最先到达了关中。如今梦寐以求的咸阳就在眼前了，刘邦却并没有直接选择攻打咸阳。在耳濡目染之下，他已经不知不觉地把张良的那一套攻心之术给学来了。反正已经毫无悬念了，张良这回干脆来了个袖手旁观。于是刘邦搜肠刮肚忙活了大半天，才写出了一封给子婴的信。书信的中心思想就是，子婴啊，你已经被包围了，只有投降才是你唯一的出路。这封书信被人送到公子婴手上之后，公子婴待在龙椅之上是半天都没动弹过。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纪寒邦演播的小说《汉朝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一首歌见证了一段青春，一段情感，一段岁月，一段故事。北京故事广播与您共同品味时光流转。

25集。 大顺、马明、刘景、真儿等面面相觑，这七个罪分明都在傅伦头上啊。傅伦也觉得奇怪，却少不了顺着楼梯下台，他晃晃脑袋，似乎方才醒过酒来。 哎呀，我这酒喝的。 傅伦说着，狠狠瞪了眼孔尚达，愤恨难填的样子。孔尚达先是吃惊，待他望见傅伦的目光，心里明了，忙匍匐在地。 这都是我一个人做下的，同巡抚大人没有半点关系。 巡抚大人，您的酒大概已经醒了吧？孔尚达背着您做了这么多的坏事，您都蒙在鼓里啊。 钦差大人，傅伦真是，哎呀，真是惭愧啊，我刚才喝的太多了。这个孔尚达还是交给本府处置吧，容本府先告辞，改日再来行辕谢罪。 傅伦又回头好言相劝张骞。 张大人，孔尚达竟然瞒着我把您关起来了，无法无天，本府自会处置他的。 俩人其实心里都明白，话不挑破罢了。傅伦说罢拱手施礼，低头匆匆而去。陈廷敬便命张骞拘捕诸人，着令临县县衙立即释放真儿他爹，抄走了杨家财物全部归还。真儿跪下叩头： 钦差大人，真儿谢您救了我和我爹，真儿全家向您叩头了，只是您为何要包庇傅伦呢？ 真儿姑娘，我同你说不清楚，巡抚大人是朝廷命官，我还得奏明皇上。 我看您处处包庇傅伦，替他开罪。 陈廷敬不知如何应答，望望张骞，张骞说： 哎，真儿姑娘，你这会儿啊，别让钦差大人为难，有话以后慢慢说吧。 夜里，陈廷敬同张骞在行辕叙话： 你我一别十几载啊。哎呀，这佳肴嫁到我家这么多年，我早都做爷爷了，可我还没见着儿媳妇一面，真是对不住了。家国家国，顾得了国就顾不了家。我倒是三年前老母患病回乡探视，见到了女婿跟外甥，佳肴嫁到您张家是他的福分。 犬子不孝啊，下过几次场子都没有长进，委屈佳肴了。 话不能这么说，只要他们自己小日子过得好，未必都要有什么功名。 哎呀，这说到功名，我可真是怕了。我怎么也想不到傅伦大人是这么个人呐。当年我散馆之后就点了知县，年轻无知，不懂官场规矩，这手头也甚是拮据，没给京官们送别敬，得罪了他们，从此啊就在这县官任上待着不动。后来傅伦大人来了，见我办事干练，保我做了知府，我是一直感激他的知遇之恩呐。没想到啊，他居然勾结奸商，倒卖义良。上任巡抚郭永刚大人被朝廷治罪，唉，其实也是冤枉的。原来地方上受灾，清查灾情，大约费时3个月。从省里上报朝廷，大约费时3个月。朝廷审查，大约费时4个月。朝廷又命各地复查，又得花3个月时间。这再等朝廷钱粮下来，拨到灾民手里，又要大约5个月。这如此拖延下来，百姓拿到朝廷的救济钱粮，至少得1年半呢，有时还会拖至2年。这救灾如救火呀，等到1年半、2年，这人早就饿死了。灾民没法指望朝廷，只好逃难了，更有甚者相聚为盗。德州还真是闹了匪祸，正是这么来的。 那您认为症结在哪里呢？ 这症结啊，出在京城那些大人老爷们。 户部办事儿太拖沓，有些官员还要索取好处费，这郭大人就是因救灾不力被参劾的。其实该负责任的应是户部。 那傅伦是怎么做的呢？ 哎呀，我原以为啊，傅伦只是迂腐，现在想来方知他包藏祸心呐。他说的冠冕堂皇，说什么救济之要守在就地，地有所出而民有所食，地无所出，民虽累金赋银，亦无以糊口也。 所以傅伦就是按地亩多少分发救灾钱粮的，是不是？ 正是如此啊。山东这几年连续大灾，很多穷人都没有吃的，就把地廉价给卖掉了。德州劣绅朱仁十斤玉米棒子就买下人家一亩地，大户人家良田万顷，朝廷的救济钱粮随地亩发放，绝大部分都分到了大户手中，到穷人手里的就所剩无几了。像真儿他爹杨老爷那样的大户也是有的，却会被衙门迫害。 难怪大户人家都爱戴他们的巡抚大人，有些督府只是专门讨好豪门大户，只有那些豪门大户的话才能左右督府们的官声。 正是这个道理啊，小百姓的话是传不到朝廷去的，督府就可以完全不顾小百姓的死活。就说傅伦吧，到了分派税赋的时候，他的办法又全部反过来了。他说什么普天之下共沐皇恩，税赋均摊理所当然，结果税赋却按人头负担，又是大户占便宜，穷人吃亏。田静啊，我写个折子托你带奏皇上，一定要把傅伦参下来。 张谦兄，傅伦你我目前是参他不下的， 他简直罪大恶极呀、啊！这样的官不参，天理不容啊。 你还记得傅伦醉酒说的那两句胡话吗？那可不是胡话，傅伦喝酒是有名的，可以一日到晚不停杯，在京城里号称三日不醉。 那傅伦他娘真是皇上的奶娘啊？ 这话你不该问。另外傅伦还有明珠罩着呢， 这不参傅伦，您自己如何向皇上交差呀？ 我是来办事的，不是来办人的。张谦兄，行走官场得学会迂回呀、啊。我不仅不会参傅伦，还会帮他。 这，你不参也就罢了，为何还要帮他呢？ 日后再同你说吧。 转天。张骞辞过陈廷敬回德州，张骞心里有很多话都咽了回去。他想尽量体谅陈廷敬，看他到底如何行事。真儿也要回临县，正好同张骞同路，便骑马随在他的轿子后面。陈廷敬送别了张骞和真儿，应了傅伦之约，去城外千佛山消遣。俩人乘轿上山，清风过耳，满眼苍翠。上了半山腰，望见一座七彩牌坊，上书齐烟九点四字。陈廷敬不禁连声赞叹。傅伦听得陈廷敬嘴里啧啧有声，便吩咐轿夫歇脚。大顺、刘景、马明等并傅伦的随从都远远跟着。回首山下，村庄、官道、田野，小的都像装在棋盘里。 遥望齐州九点烟，一泓海水杯中泻。 陈大人果然是才学过人，出口成章啊。 巡抚大人谬夸了，这是李贺的名句，写的正是眼下的景色。 傅伦虽说读过几句书，但是在陈大人面前却是个粗人，哪知道这些。倒是听说这里是上古龙潜之地，舜帝为民时曾躬耕千佛山下，我刚来山东时也专门上山祭拜了舜帝，以鼓励百姓重视农耕。 全赖巡抚大人勉励， 山东百姓才不忘务农根本啊。今儿你我头上没有官帽，又不在官衙，两个老朋友说说知心话吧。 这趵突泉也不是官衙呀，钦差大人，今天要不是我约您来的，我还真会怀疑这千佛山也暗藏玄机呀。 巡抚大人开玩笑了，您是被属下蒙骗，我会向皇上如实奏明的。 陈大人，您可是火眼金睛啊，我真是糊涂。今年山东有的地方大获丰收，也有的地方受灾很重，我怎么就轻信了那些小人？赋税按人头分摊，救济钱粮按地亩发放，确实有不妥之处啊。 巡抚大人，折子还是您自己上，我可以带您进城皇上。您不妨先为捐役粮一事向皇上请罪，再向皇上提出两条书签，一是今后赋税按地亩平均负担，二是救灾钱粮按受灾人头分发。 正是正是，我已经想好了怎么向皇上进折子。 我想全国各地都会有赋税不均和救济钱粮发放不当的弊病，皇上如果依你所奏并令全国参照执行，您就立了大功啊。您认一个错立两个功，皇上肯定会嘉奖你呀、啊、 俩人哈哈大笑，再不谈半句公事，只是指点景色尽兴方归。入城已是掌灯时分，傅伦恭送陈廷敬回到行辕，自己才匆匆回衙里去。进了巡抚衙门，傅伦水都顾不上先喝一口，只领着一个亲随急忙去了大狱。他叫狱卒和亲随远远站着，独自去了孔尚达监舍。猛然见了傅伦，孔尚达两眼放光，扑上了哀求： 巡抚大人，巡抚大人，我跟随您这么久可是忠心耿耿啊，您一定要救我呀。 尚达呀，摆在你我面前的只有两条路，一是咱俩都掉脑袋，二是你一个人掉脑袋。 啊，哼，这对您是两种选择，对我可是没有选择呀。傅伦呐，傅伦，你忘恩负义，落井下石啊。 不是我不肯救你，是救不了你。尚达，如果我俩都死了，你我的妻儿老小怎么办啊？只要我活着，你的妻儿老小我不会撒手不管的。 我自己都死了还管什么妻儿老小？我不会一个人去死，要死我也要拖着你一块儿去死。 孔尚达，你这个糊涂的东西，我念你追随我多年，我一心想着照顾你，不然的话我现在就可以杀了你。你不听我的，明天狱卒就会向我报告，说你在狱里自尽了。 嘿嘿，我这家有八十老母，我真是不孝啊。 尚达，你放心啊，你的老母就是我的老母，我肯定会照顾好他老人家的。尚达，尚达，你不必如此伤心，大丈夫嘛，砍掉个脑袋碗大个吧。陈廷敬太厉害了，他让我在皇上面前认一个错立两个功，说是以功抵过，可我回头一想，这三条都是让我认错，我是吃了哑巴亏啊，还得感谢他的成全之恩呢、啊。 巡抚大人，可你想过没有，假如皇上以为您功不抵过，那怎么办呢？ 轻则丢官，重则丧命。 庸叔以为不如让陈廷敬先丧命。 不不不，行刺钦差这件事情断不可做， 这哪能让巡抚大人自己下手啊？ 你有何妙计？ 反正我这是要死的人了，也不怕来世不得超生，最后向巡抚大人献上一计。 假如真能让陈廷敬回不了京城，你也许也就没事了。 说，这德州不是闹土匪吗？我的意思是让土匪去杀陈廷敬。 陈廷敬去巡抚衙门辞行， 傅伦迎出了辕门，俩人携手而行，礼让着进了二堂说话。衙役斟上茶来。 巡抚大人，这些日子多有打扰，实在抱歉。 钦差大人肩负皇差，秉公办事，何来打扰？哎，不是您陈大人真心帮忙，我傅伦这回只怕是栽了。 陈廷敬自是客气，直说其感。闲话一会儿，陈廷敬说， 既然公事已了，我就不在这里碍手碍脚了，明日就启程回京。 钦差大人何必如此匆忙呢？不妨多住几日，我陪您在山东好好走走。 哎，没这个福气啊。杜工部有诗道，海右此亭古，济南名士多。他说的那个亭子应该在大明湖吧，我这次看不了了，只好留下遗憾。 傅伦脸上微露尴尬说， 那个亭子正是孔尚达乖押您亲家张骞的地方。哎，既然钦差大人急着回京复命，我也不好相留了。 傅伦执意要送上诚以2000两银子，这些早已是惯例了。陈廷敬略作客气，吩咐大顺收下，却又有衙役抬出两个大箱子。陈廷敬惊异说， 巡抚大人这是为何？ 钦差大人怕我行贿吧，我傅伦哪有那么大的胆子，要不是您到山东辛苦一趟，我傅伦迟早会沦为罪人呢。为了聊表谢意，我送钦差大人2块石头，不为过吧？啊，来，打开让钦差大人看看。钦差大人，请。 衙役小心打开箱子，只看得见大红绸缎。揭开红色的绸缎，原来是2块奇石。傅伦说， 这是山东所产的泰山石，号称天下第一奇石， 真是绝世佳品呀。巡抚大人，这太珍贵了吧，廷敬销售不起呀。 钦差大人，您这是说到哪里去了，再怎么着它也是2块石头吧。 好好，巡抚大人的美意廷敬领受了。 转天一大早，陈廷敬启程回京。傅伦本来说是要送出城外的，陈廷敬推辞再三，俩人就只好在辕门外别过了。辞罢傅伦，陈廷敬上了马车，一路出城。街上围观的百姓特别的多，有说这回来的钦差啊是青天大老爷的，有说照例是官官相护的，有说那罗背上大箱子装满了金银财宝的，七嘴八舌，陈廷敬他们通通都没听见。走了十几天，又回到了德州境内。大顺笑着说， 老爷，这儿啊正是您来的时候，百姓跪着迎接您的地方，是吧？ 百姓耳朵真有那么尖，又该赶来相送了。 说话间，恰听得忽然喧哗震天，只见山上冲下100多号青壮汉子，个个手持刀棍，刘景、马明等见势不妙，飞快地抽刀持棍护着陈廷敬的马车。大顺嘴里直嚷嚷， 乖乖，这可不像是来送行的呀。 刘景喝道，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要杀贪官，替天行道，大胆！ 车里坐的可是钦差？ 我们要杀的正是钦差。兄弟们，上，杀了那个贪官！ 陈廷敬竟然下了马车，大顺拦也拦不住。正在此时，远处又赶来一伙人，呼啦啦叫喊着。大顺慌了， 老爷，怎么办？又来了一伙，这下可完了！ 陈廷敬喊道：“ 你们都住手，听本官说几句话。” 众人哪里肯听，蜂拥而上。大顺心里正着急害怕，忽然眼睛放亮， 哎，老爷，您看，真儿！ 只见真儿飞马前来，大喊：“ 李八子，你们快出手！你们瞎了眼了呀！” 哟，真儿小姐， 原来喊着要杀贪官的那个汉子，他的名叫李八子，也是杨家庄的人，自然认得真儿。这个时候，真儿爹带着家丁和杨家庄的百姓赶来了。真儿爹跪下拜道， 小民谢钦差大人救了我杨家。 老人家不必客气，您有个好女儿啊。 我这闺女偏爱使枪弄棍，没个女儿家模样，让大人您见笑了。 未必不好，女侠自古就有嘛。 真儿跳下马来，瞪着李八子说： 你们真是瞎了眼，钦差陈大人可是我们的救命恩人。 什么救命恩人？他救了你杨家，可没救我们。他往济南走一趟，巡抚还是巡抚，他自己倒带着两箱财宝回去了。 真儿爹望着李八子说： 李家兄弟，你千万不可在钦差大人面前乱来呀、啊！我们乡里乡亲的，你得听我说一句话。 杨老爷，您老是个大善人，我们都是敬重的，这眼前可却是个贪官。 如此说，好汉们今儿个是来谋财害命的。 哼，我们要杀了你这个贪官，结下你的不义之财。 好汉，你们先去取了财宝再杀我不迟。 听陈廷敬如此说话，李八子倒愣了愣，他也懒得多加思量，喊道： 去把箱子给我搬过来。 你们敢？ 杨大小姐，乡里乡亲的，您别朝我们动刀子。您杨家乐善好施，我们敬重，可您也别管我们杀贪官。 陈大人他不是贪官。 真儿姑娘，你别管，我们自己打开让他们看看。大顺，打开箱子。 好。 大顺朝李八子哼哼鼻子，过去打开了箱子。李八子凑上去揭开了红绸缎，见里边原来装的只是石头，顿时傻了。 呀，我们上当了。 李八子，是不是有人向你们通风报信？ 正是，济南有人过来说钦差连取大量财宝回京，我们在这儿候了几日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江川演播的小说剧《大清相国》，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快节奏的生活中，我们需要提醒自己。